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在17到28度，丰台海淀在16到28度，大兴在15到28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凤凰岭在16到28度，陵水村在18到28度，秦岭谷在15到28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999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999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为什么雷阵雨总爱在午后出现呢？这是由于白天在阳光作用下，地表温度会逐步升高，基本到午后时段达到一天中的最高。这时候近地层的大气被地面加热，形成下暖上冷的温度分布格局。近地层的空气受热后呢，会像沸水里的气泡一样往上浮。当空气上升到一定高度，气温下降，其中的水汽就会凝结成小水滴。当这种层级不稳定较强，低层水汽较丰富，或者有切变线、地面复合线等从动力上支持对流发展的时候，往往会造成大范围的对流天气。一天之中，午后的温度条件一般是最适合对流的发展，所以呢，午后到傍晚时分是雷雨最爱搞突袭的时间。只要胆子大，五月天天都是节。最重要的是呢，再过两天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就要来了。到今年已经是第8届了，每年这个时候各城市都会有一大波景点福利。而位于北京怀柔的水长城景区，因漫山遍野的黄花而得名黄花城，又因此处三段长城入水而得名水长城。这里的景色与知名的八达岭长城相比更为自然一些，人也会少很多。爬完水长城住一晚是最好的，清晨还能欣赏壮美的日出，这才是对你平常辛苦工作的最大奖赏。最重要的是，5月19号出生的游客可凭身份证免门票，而5月19号领取结婚证的夫妇呢，也可以免门票进水长城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999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蓝天也蓝，唱歌那

同时邙山公园还有一些地方小吃，我们可以在公园的山脚下吃得饱饱的，然后去登1299个台阶，就会特别的有力量。 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这个周末和969旅行者一起走进北京凤山温泉度假村，尽享随心所欲的快乐。 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，最动听。